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金泽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到首钢园区，看一看首钢园区的城市新地标首钢滑雪大跳台。蕴含着敦煌壁画中飞天元素的首钢滑雪大跳台，是北京赛区第一个完工的新建比赛场馆，也是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馆。这还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永久保留的滑雪大跳台场地。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项目比赛的正式比赛地，赛时将产生四块金牌，它的道长164米，最宽处34米，最高点60米，由赛道、裁判塔和看台区域三部分组成，共设置坐席6965个。首建投公司大跳台项目办协调部部长助理刘玉川介绍说，水晶鞋形象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已成为京城时尚新地标。 设计出咱这个飞天的形象和这个晚上的这个夜景，然后给大家展现出一个高跟鞋和水晶鞋形状，而且我们在2019飞世界杯上，然后穿插做的首钢这个灯光秀，然后对外的就是各界的评价也非常好，影响也挺大，就是一些自发类的，就是包括从结合我们的全民服这块跟这个湖遥相辉映，然后大家都对这块来说感觉就是跟工业风、跟我们的石景山、跟我们的永定河自然风光相结合的，然后觉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而且时尚非常漂亮的一个外形，所以可能一些自发的把它作为打卡地，但是我们也想打造一些就是奥运会后的一些就是概念啊，比如就说的飞天，因为运动员在起跳来说也是在空中飞翔的那种感觉，而且我们这个飘带也像一种飞天的形状。 那么如何把6000立方米的雪牢牢固定在赛道上，并且不出现雪滑坡以及严重的雪崩情况呢？刘宇川介绍说，一方面在赛道钢板的上面铺上了一层疏水垫，这种材质有些像毛毡一样，它会跟雪产生一个较大的摩擦力，将雪固定在上面，如果出现轻微的融化，雪会吸附到疏水垫内。另一方面，在疏水垫上方还有一层固雪网，这样双重保险，保障赛道上雪不出现滑坡和雪崩。据悉，位于首钢园的滑雪大跳台配套设施将在今年7月份竣工，配套设施主要包含前院区安检楼、前院服务楼和后院区综合楼，将在赛事保障场馆赛事运行和观众服务。赛后，安检楼以及服务楼将为滑雪大跳台体育公园提供配套设施，而后院的综合楼将作为香格里拉酒店的一部分进行运营。冬奥会后，这里还将成为永久性的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，成为专业体育比赛和训练场地，并且将向公众开放于大众休闲健身活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